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吴长天和林星走进了花园，很自然地走到位于园子中心的凉亭。吴长天当然没有直接切入主题，他顺理成章地先从儿子问起。吴晓这几天都忙什么呢？ 谈起吴晓，女孩欲言又止。让吴长天想不到的是，女孩的脸上竟还挂出了几分羞涩，全然没有在潭柘寺塔院那天的激动和强硬。女孩说：“ 啊，她一直想回家去看您呢，可您前几天一直不在北京。您找我是想了解吴晓的情况吗？他现在可能还没起床呢。哎，要不要我让他回家去找您？” 吴长天连忙摇手：“不是不是，我是找您谈另外一件事。” 女孩用目光看着他，等着他说：“ 你还记不记得，大概在一周以前，有一天很晚了，你来我家找吴晓，我们还聊了一会儿，还记得吗？” 女孩迟疑了一下，点点头：“ 记得。后来我去月光酒吧找到他了。” 吴长天面上表示着平静、漫不经心的样子，内心里却搜索枯肠，措辞艰苦。那天晚上，吴晓和他几个叔叔呢给我过生日，我们一起吃的晚饭。吃完饭呢，吴晓有事就走了。后来我们公司的人呢找来几个女同志，想开个家庭舞会。你的两个朋友，我记得一个叫艾丽，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叫阿星。他们都来了，陪着那几位叔叔们跳交际舞。我是不喜欢跳舞的，那天也很累，就休息了。我一休息呢，他们也就散了。可是这两天我听说，你的两个朋友那天晚上好像出了点什么事。你听说了吗？好像那个叫阿新的找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拐卖了。有人怀疑呢是在我们那儿出的事。这就奇怪了，吴晓一走我就睡下了，我一睡下舞会就散了，他们呢也就走了，然后紧接着你就来了。我想你能不能帮我回忆一下，你那天晚上是几点钟来的？这番话吴长天可谓机关算尽，把自己的意思不着形迹地伪装起来，看上去仅仅像是在找林星核实一下那个晚上他登门造访的时间。但是吴长天一上来就有意把当晚各种活动的前后顺序以及每个当事人聚散去留的时间关系一一排列叙述了一遍，实际上是对眼前这位潜在的证人的一种变相的引导，而且不露声色地在他的记忆中强加进某种印象。 林星显然毫无察觉，顺着他的说法答道：“我去您那儿 大概快十点钟了吧，也许是十点多一点，因为后来我从您那儿出来到月光酒吧的时间已经快十一点了，吴晓他们正在台上演奏呢，这个我印象特清。 吴长天说，对，我记得你来的时候还不到十点吧，你看我们还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儿嘛，还说到你给我送的生日礼物呢，你还记得吗？哦，对对对，那个睡衣啊我真的很喜欢，那天咱们大概聊了有半个多小时吧。 这当然又是一次精心的误导，女孩虽然没有全认账，但她认同的时间显然也大大超过了那天他们交谈的实际长度。哦，没有，也就谈了一刻钟吧，那天我看您挺疲倦的，就没多做。 吴长天做回忆状。哦，是吗？话到此处，他心里基本是满意的。关于对事实部分统一口径的目的已经基本达成。接下来，他诚实提出了一个要求，这也正是他今天来的真正来意。林青啊，将来有关部门要是找我了解情况的话，我可还得找你帮忙啊。我现在的记性啊真是不行了。你说的呢比我清楚。有人要是来了解情况还得你来说说。就算是请你给我们当一回小证人吧，好不好啊？ 林星点了一下头，但是脸上挂出疑惑。您知道艾丽和阿欣到底出什么事了吗？他们好像都离开北京了，他们好像真的出了什么事。 吴长天含魂其词。我也是听公司里的同志说起的，好像是这两天公安局的人打电话到公司询问那天晚上他们到我家跳舞的事。那天的事啊我也记不清了，就想起你来了。早上我上班呢路过这儿，就顺便停车呢看你在不在，想请你呢帮忙回忆回忆，正好碰上了你。你的病最近好些了吗？吴长天匆忙结束了这个话题，唯恐继续下去会不留神扯出其他难以自圆其说的情节，所以他把话题转到了林星的病上，但是马上又意识到问他的病情似乎也不够妥当，因为几天前儿子还把电话打到极海，口气急切地向他要钱为他治病，他没有答应，坚持等他回京后父子二人当面谈了再说，儿子气得挂断了电话。要不是昨天突然跳出那个神秘的敲诈者搞得他直到现在都坐立不安的话，他今天本来是计划和儿子好好谈一谈的，他还是想说服儿子再慎重地考虑此事。他可以同意儿子和林星交朋友，现在的年轻人交异性朋友也不非得是以结婚恋爱为目的，但是无论时代怎样不同，终身大事总不能仓促决定，儿子还那么年轻，几年之后再考虑决定自己的婚恋对象也为时不晚，几年之后儿子和林星大概都不会像现在这样冲动了，而且说句不免残酷的话吧，几年后这女孩的病究竟是好是坏，她究竟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也还不一定呢。 说到病，女孩的脸上有些百感交集似的，她有点想哭，但又忍住了。作为掩饰，她还笑了一笑说，还好吧。谢谢您关心我。 吴长天看了看表，看表的意思是谈话可以结束了。 在这场短暂的谈话中，他像以前一样，对女孩始终保持着长辈的慈祥与和蔼的态度。他说，今天耽误你上班了，咱们以后再聊吧，啊？他伸出一只手向女孩告别。 女孩跟他握了手，女孩的手比以往更多了一些软弱，她的目光也多了几分猜不出来由的羞涩。她和吴长天对视了一下，却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急于回避。女孩说，哎，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该叫您吴总呢，还是该叫您叔叔。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叫您叔叔呢，还是该叫您父亲。 吴长天愣着，还没有反应过来。 女孩又说，我跟吴晓，我们已经在昨天结婚了。 什么？吴长天的笑容甚至来不及收回去，一下子僵在了脸上。 因为激动和局促，女孩的脸孔也赤红起来，声音却很平静，不带一点激动的娓娓道来。啊，这件事本来应该由吴晓来告诉您的，因为怕您生气，所以我们没敢请您参加我们的婚礼。我不祈求您祝福我们，但我想请您相信，我会永远永远爱吴晓的，我会尽我全部的力量让吴晓幸福。我请您相信。再见吧，爸爸。 这个女孩从从容容地转身走了。他叫了吴长天一声爸爸，然后消失在花园的入口。吴长天一句话都没有说，或者是一句都说不出来，没有祝福，没有责骂，甚至没有来得及表示疑问。他完全被惊呆了，几乎弄不清是梦是醒，弄不清自己此时是何等的心情，弄不清这女孩刚才的宣告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儿子彻底离她而去了吗？她心里空茫一片，慢慢地走回自己的汽车，手指哆嗦的几乎插不进钥匙。在稍稍镇静之后的第一个片刻，她心里生出一种压抑不住的耻辱和愤怒。他不知道该恨这个女孩还是该恨儿子，他们竟然对他以父亲的身份很正常地提出的反对意见做出如此激烈的对抗和报复，背着他结婚，不通知他就自己举行了婚礼，连个最后通牒都没有就举行了婚礼。吴长天想不到儿子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忘恩负义，他是他唯一的亲人，是一粥一粟把他养大又那么爱他的父亲，他竟这样的对待自己，这样不留余地的刺伤了他的感情。儿子这样做等于让他在他所有的部下朋友和梅启良这样的领导面前，在一切生人和熟人的面前成为笑柄。吴长天想，毫无疑问一切麻烦都源于这个女孩，如果不是有了这个把自己的目标看得高于一切的女孩，这个要做什么就不惜一切都要做到的女孩，这个因为她没有为她的病付钱而被激怒了的女孩，儿子怎么会这样呢？ 吴长天呆坐在汽车里很久很久，被恼怒和伤心煎迫着，身上出了很多汗，就像病了一样的不舒服。 从这个女孩第一次无所顾忌，也不懂规矩地闯入她的办公室，要求采访的那时期，吴长天在印象中就对这个女孩怀了某种反感。吴长天从来不喜欢过于任性的女人。这一点，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最富于攻击性的男人也懂得迂回和避让，但是女人的攻击性总免不了有点肆无忌惮，常常对他人构成正面的侵犯。到此时，吴长天对这个女孩的痛恨达到了顶点。仔细算算，父子的疏离反目，生日之夜的流血惨案，吴长天遭遇的所有厄运和绝境，似乎都跟这个女孩有关，都是因为认识了她才一一发生的。如果这个小星星果真是他命运中的一颗灾星的话，那么今天自己找上门来求他帮忙消灾避祸，那岂不是自投罗网吗？一种不祥之感蓦然笼罩上来，令吴长天不寒而栗。 一想到头顶上的这个灾祸，吴长天的心情立即收缩起来，思绪也不自觉地从那位已经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成了他的儿媳的女孩身上移开，陷入了对昨天那个诡秘电话的恐惧中。李大公上午已经带了他的身份证悄悄到银行提款去了，中午他将带回300万现金赶到京西别墅，他们三个人约了在那里碰面，然后和那个敲诈者联系，这是他们当前必须全力以赴了结掉的大事，其他一切都应置之度外。吴长天镇定了一下自己的心情，把钥匙插进车锁，打着了汽车。他先到了公司，在办公室里草草地处理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情，然后早早地返回了京西别墅去等李大公。 中午李大公来了，当他拎着一个沉重的大皮箱走进吴长天的书房时，吴长天和郑百祥已经在这里等候了多时，中午饭也是让人送进来吃的。300万的现金分别从几家储蓄所提取，一捆一捆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皮箱里。吴长天看过钱以后，吩咐把皮箱藏进壁橱，然后三个人都坐下来沉默地抽烟，等待那个敲诈者的电话。 这是一场令人心肝力竭的等待，整整3个小时在难耐的沉默中度过，小小的书房里充满了焦灼的烟气。将近4点钟的时候，那只手机响了，还是由郑百祥接的。 对方先是喂了一声作为试探，接下来便是郑百祥发问：请问你是哪位？ 对方显然听出了他的声音，第一句就问：钱准备好了吗？ 尽管钱已备好，300万现钞就在一墙之隔的壁橱里，但是郑百祥的话还是迟疑了一下才脱口说出，因为这句话毕竟意味着他们的招认。啊，备好了。 是300万吗？ 怎么给你啊？ 你拿着钱出门打个出租车，别忘了开着手机，除了我之外别跟任何人联络，你可得亲自去。我可认得你，我在电视上见过你，要是你自己不来的话，咱们的交易就算吹了。 电话随即挂断了，耳机里一片嘟嘟的忙音，三个人面面相觑， 李大公说：“吴总啊，我去吧。” 吴长天没有说话。 郑百祥对李大公说：“他在电话里没有听出不是吴总的声音，肯定对吴总不熟。你在前边跟他接头，我跟在你后边侧应，没事的，你别怕。”李大公点头：“我没事，他不敢把我怎么着。郑总啊，你也带个手机，万一有什么意外，咱们得保持联络。” 他们说着，从壁橱里拎出了那只皮箱。还没有出门，一直没说话的吴长天叫住了他们。吴长天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地从李大公手里接过了皮箱，说：“我去。” 郑百祥和李大公都有点愣，但是从吴长天的脸色上，他们看出来没有必要再争。 下午4点钟，吴长天拎着皮箱走出京西别墅静静的后门。5分钟后，他站在街头叫住了一辆出租汽车。正是盛夏时节，7月流火，太阳虽已西斜，仍然灼灼的烤人。吴长天高大的身体坐进狭挤的车里，感到很不适应。车里没有空调，闷热的像个蒸笼。他想，这真是个生死不明的7月呀。 司机问他去哪儿，他胡乱说了一个地点。车随着太阳照射的方向开去。吴长天目光竭力平静，绝不瞻前顾后，尽管他很想回头看看郑百祥和李大公的车子是不是已经跟在了身后。 车走了不远，手持电话就响了。那个人在电话里问：“上车了吗？”他答道：“我在车上。”那个人似乎并没有听出他和郑百祥之间声音的不同，命令道：“现在到国际展览中心去，认识那地方吗？”他回答：“认识。”对方便挂断了电话。 现在这个时候还不是交通的高峰时段，车子只开了半小时就到了国展中心的门口。这里正有一个家用电器的产品展览恰巧散场，又有毗邻的家乐福超市生意兴隆，因此马路上人车交灼，南北堵塞，吴长天的车子也给挤在当中。 这个时候电话又响了：“现在下车，到街对面去换辆车，去中粮广场。”那个人的命令简洁明了，吴长天照办了。下车以后，拖着皮箱艰难地穿过人流车流，走到了街的对面，上了另一辆出租车，朝着与来时相反的方向开去。他当然明白了为什么选这么个热闹拥堵、车辆无法当街掉头的地方让他反向换车，而且对手显然已经达到了目的，郑百祥和李大公已经被彻底的甩得无影无踪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收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当车子开到了中粮广场时，电话又适时地响起来了。 下车，往前走。 吴长天听命下了车，拖着箱子往前走。电话每次来的时间都恰到好处，说明敲诈者无疑就跟在他的身后，对他的行踪了然在目。吴长天不禁左顾右盼，他的前前后后都是熙熙攘攘的路人，吴长天的张望只不过是出于一种本能，想要发现那个用电话遥控他的家伙，当然是痴心妄想。就这样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他就看见了北京火车站。这时电话再次响起来。 进去买张车票，301次，去满洲里的要硬卧。吴长天刚刚愤怒地问了一句，到底在哪儿交，对方已经挂断了电话。吴长天在火车站新修的站前广场站住了，思前想后了好一阵，才再度挪动了脚步。他还是得照着那个人的要求做，那个人要的是他的钱，不是他的命。他想他不会有什么危险，那个人让他这么来回的折腾，大概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 他买了去满洲里的301次直快列车的票，票很好买，也许那个人早把这些都打听好了。他没费什么劲儿，就在窗口拿到了一张下铺。选择这辆列车也显然是一个用心良苦的预谋，因为距离开车的时间仅仅剩下不到20分钟了。看来敲诈者早把一切都掐算得准时准点。这时候吴长天的确精疲力尽了，但还是吃力地带着这件着实不轻的行李，匆匆地登上了301次列车。他记不清自己有多少年没有坐过火车的硬席卧铺了，对上车验票换票之类的手续都有几分生疏。他的铺位在12车厢，是这趟列车的车尾。乘客不算爆满，也上了6-7成多，行李架上的大包小包已经横竖摆满了，他只好把皮箱放到了铺位的底下。 站台上响起了送别的音乐，广播员的声音带着仪式化的激昂灌满了他的耳朵。吴长天注意地看着走道上来来往往的乘客和急急忙忙下车的送行者，无心细听。少顷，列车就在广播员过于煽情的配乐朗诵中缓缓启动，向着橘色的夕阳咣当作响地开出了北京。 电话一直没有再响，吴长天在他的铺位左右各走了几步，注意观察了隔壁相挨的几波乘客，好像每个人都有些形迹可疑，眼神闪避似的。但是当他以目光灼灼相逼时，又都是一脸的无辜。一路上没有任何动静，他靠着走道一面的车窗坐着，看着京津大地在眼前快速的褪去，心里无尽的晦气。 列车快到天津，广播里报来站名，前方就是天津北，请下车的旅客准备好，列车在天津北停车一分钟。广播员声音没落，电话终于响起来了。吴长天听到了那个人最后的指令： 到前边车厢去，一直走，别回头，别动行李。 吴长天收起电话，起身往前一个车厢走去。走了两节车厢，车就进了天津北站。他一边走一边向车窗外张望，在天津北下车的人不多，这时天色已经黑了，站台上的人都已经看不清面孔。他走到七号车厢时，车又开动起来，他站下了。尽管没有指令，但他还是快步往回走，一直走回到他的十二号车厢，走回到他的铺位上。只见有四个人正围着窗前的小桌子打扑克。他坐下来，然后弯下身子往床下看。果然，皮箱已经不在了。 吴长天是在天津站下的车，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他几乎不想对这个行程中的种种细节再做任何一点回忆，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疲惫和耻辱。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这件事情能够就此了结，同时能够永远遗忘。 在这个历史悠久的老牌杂志社里，虽然林星是个毫无背景的新人，但是他结婚的消息在社里受到的关注却大大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料。除了因为他的美貌在四十多年进进出出的编辑记者里最为夺目外，还因为他结婚的年龄在绝大多数的知识女性中也实在少见。更何况他现在正患病在身，一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半休呢，何以如此匆忙急迫地择婿嫁人呢？文人成堆的地方，对一切有违常规的事情总不免要演绎出种种复杂的情节和因果。所以当林星挨着办公室送糖送烟的时候，人们互相之间的眼神里都少不了几许揣摩猜测和自以为是的心领神会。 最后送到主任的办公室，主任叫住了他，先是恭喜恭喜之类的话，继而问写长天集团的那份稿子你还留着呢吧？ 怎么社里不是没兴趣吗？ 嗨，最近几家单位呢正在联合评选99中国十大风云企业家，听说内定的人选里呢就有吴长天，社里正有意啊找几个世纪末经济领域中有点影响的人物，做一些报道，作为对新世纪的展望。我一下就想起了你这篇东西了，倒是可以拿出来改一改，特别是你那个关于群星和北斗的论述角度，我看还是蛮生动的。要改的话呢，你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你不出去度蜜月了吧？ 林星淡淡地说：那稿子好像是放在我原来的家里了，等有空我回去找一找。 林星的态度大概没有表现出主任所期望的那种兴奋，甚至还有几分暧昧。现在让他再写吴长天，怎么写呢？他已经是吴家的新婚媳妇了，虽然尚未得到这位公公的正式承认，但这种关系在法律上也算是明媒正娶。社里所有的人，包括主任在内，只知道他结婚，但是没人见过新郎官，更没人知道 这新郎官就是吴昌天的亲儿子。 下午从社里出来，林星先到医院去拿了药。自从改为每周三次血透析之后，他的病情就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人也比过去精神多了，或许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缘故。虽然这一周为忙碌结婚的各种手续疲于奔命，但下午他在医院取药的时候，看到前两天验血的结果，各项指标居然还比以前有了程度不同的好转，这简直是个奇迹。一回到家，趁着吴晓不在，林星便兴致勃勃地动手布置他们那间小小的居室。尽管在这儿已经住了几个月，但结婚之后感觉又有不同，这毕竟是他们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呀。而初为人父的心情也是那么微妙的甜美，使他对家里每一个角落的安排布置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和温馨的情感。好心情使林星把一切都想得很开，他们没有钱，还欠着朋友的钱，还愁着治病的钱，但是他们活在这世上的每一天都应该是快乐，都应该是幸福的。林心撤下了墙上那些挂了多日的明星画片，挂上社里一位老大姐送给的花头巾。那花头巾上的图案非常东欧风格，很像一件外国的民间挂品。床边上摆上了一小块人造毛的坐毯，床头靠吴晓那一边的地上则铺了一块雪白的澳洲羊皮。羊皮和坐毯都是他的同事上午刚刚送的结婚礼物。结婚不仅给林星带来了重新布置房间的心情，也带来了这些物质上的条件。 夜里吴晓一回来，看到房间变了样便笑了，虽然有褒有贬，但是对林星的布置总体上给了肯定。他是热衷此道的，受到诱发自然兴起，竟半夜三更四处找东西，对某些角落做着补充和修改。林星也不反对，从道理上说，这是两个人的家，布置上既要体现两个人共同的爱好，也应当允许各有不同的趣味。何况现在只要吴晓高兴，林星对一切都无可无不可。 看着吴晓把那些从客厅的墙上撤下来的宝贝画片又挂进了卫生间，林星没有发表一句反对意见。他靠在卫生间的门口，向吴晓通报了今天早上见到他父亲的情形。哎，我跟你爸谈的挺好的，他这回没再说咱们俩的事儿。哎，他还向我问起你呢。我一看当时的气氛挺好的，所以我就把咱们结婚的事儿告诉他了。 什么？你告诉他了？ 嗯。 吴晓马上从卫生间里出来了，似乎感到很突然。 林星看他惶惶不安的面孔，心里不由得有些奇怪。那总要告诉他的，你还想永远瞒着？ 吴晓有些迫切地问。哎，他说什么了？ 他没说什么。后来我们就分手了。 他没生气吗？ 没有，我觉得没有。他什么都没讲，好像点头来着。 吴晓愣愣的不再说话，但是看得出来心里七上八下的。他的这副表情让林星隐隐不快，他想他当初说结婚时是多么义无反顾啊。 也许是为了想印证些什么，林星在上床熄灯之后主动的温存吴晓， 他想让吴晓要他。 可是吴晓说，我今天有点累了。 林星佯作生气。你现在不累的时候也很少爱人家了，昨天新婚之夜你都没主动过。 吴晓就把林星搂在了怀里说，你不是有病不能累着吗？ 接下来吴晓还是要了林星，在林星的感觉上，吴晓对他还是投入的，也算尽情尽兴。 第二天上午，吴晓陪林星去做透析。林星做透析时，他到外面给他父亲打了个电话，正式告诉他自己结婚的事情。 中午他们从医院出来时，林星敏感地看出吴晓有点闷闷不乐，就问他跟父亲是怎么说的，他父亲又是怎么一个态度。 吴晓落落寡欢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看着远处说，可能咱们不该这样背着他结婚，他毕竟生我养我22年了，咱们这样结婚太伤他的心了。 吴晓态度的变化使林星几乎不能忍受了，吴晓的这句话让他深深的疑惑并且感到委屈，他气愤地站住了。吴晓，你是不是后悔了？你是不是对跟我结婚后悔了？ 吴晓也站下了，回过头看他，皱着眉说，你就别再添麻烦了好不好啊，啊，快走吧。 林星忍着眼泪说，你要是后悔了，咱们可以离婚，现在就可以去，结婚是自由的，离婚也自由。 你看你怎么还来劲儿了？ 林星的眼泪流下来了，他张着两手突然泣不成声。我知道，我心里什么都知道。吴晓，我知道我有病，我连治病的钱都没有，我离了你我就会死，所以你跟我结婚就是为了给我治病，我感谢你，真的吴晓。吴晓，你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幸福，知道了什么叫爱，什么叫家，我都知道了，我都经历过了，我享受过了，可以了，你可以跟我离婚了，我不会怨你，我更不会赖着你，我永远永远都忘不了你的恩情。 林星气出是一种发泄，一种伤心和牢骚，说到后来不知不觉中变成了真正出自肺腑的汹涌倾吐。 吴晓沉默地站在那里，不说话也不看他，听着他哭。 这个哭和以前的不一样，林星自己寸心可知，这是他心中一直深藏着的痛苦。 吴晓不知怎么也看出来，这个哭是不能劝的，必须让他哭完。等他哭完了，吴晓才闷闷地说，走吧。 林星哭得疲倦了，哭也终于把他心底的郁闷都散发出去了。于是林星红着眼睛跟着吴晓回了家，一路无话。 回家之后的心情渐渐平复了，两个人一起动手做饭，下了面条，用昨天的剩菜汤拌着吃，吃完了又一起挤在狭小的厨房里洗碗刷锅，谁也不看谁。吴晓终于先开了口， 跟我回趟家吧。结了婚，总得回去见见我爸。 林星没有讲话，他一声不响地走出了厨房，然后才问：“什么时候啊？” 吴晓的嘴角微微笑了一下。哼，你说呢？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他们手拉着手回吴晓家去看吴晓的爸爸。这是结婚后吴晓第一次领着他回婆家。他们一路上辗转倒了好几路公共汽车，黄昏前才赶到了京西别墅。在拥挤的出了一身臭汗的公共汽车上，林星为了缓和一下两人之间的气氛，用一种不无温情的幽默趴在吴晓的耳边说：“这就算是你们吴家迎亲了吗？” 吴晓也就笑了一下，与其说是自嘲，不如说是俏皮。就算是吧，委屈你了。进门之前，吴晓仍然不放心地问：“嘿嘿嘿，你是不是还反感我爸呢？” 林星摇头，他摇着头叹了口气：“怎么会呢？再怎么说，他也是你爸爸，永远都是，我永远也斗不过他。” 吴晓笑了笑说：“你们呐，都太固执。” 两个人商量好，进门后没有直接去客厅或者书房。吴晓先把林星领到后面，领到微风中碧波轻摇的游泳池畔，让他在池边草坪的沙滩椅上坐着等他，然后自己进了楼，他先去跟他爸爸单独谈谈。 他一走，林星就不自然，有些坐立不安的，目光无处安置。一会儿看看静静的更衣间里那扇半开不开的门，一会儿看看池边甬道的细砖上那斑斑驳驳像褪色血迹似的点点残红。他这是头一次在吴晓家一个人独处，听到偶然的脚步声也会一阵心惊。那位曾经见过几面的长天集团行政部经理李大公突然从后门进来，吓了林星一跳。李大公也对林星一个人在池边东看西看有几分警觉，彼此都有点戒备，也有点尴尬，但还是互相点头打了招呼。林星手足无措地看着他的背影在一条不知去向的甬道上消失了，才又回到沙滩椅上坐了下来。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嗯。